钱钟书先生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的口味，主要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好，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我是李默。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 So we meet againAfter several years of separation, moving on, moving around, they will spend this time chasing the other's tail. Sing, oh, oh, oh, oh, oh, oh. What can now belongAcrossing the ocean on the boat behind Skiffle and rag Shuffle and waltz You're the up-tip-toe ballerina on the

演唱《不想骗自己》。有些人的爱情像鸵鸟，他也知道事情无法挽回，他也清楚真的不合适，他也懂得有些事呢，一旦发生是不可挽回的，但是就是不愿意想，不愿意听，不愿意接受。人们最难的从来不是发现真相，而是直面真相。所以到最后呢，永远不是别人骗你，而是自己骗自己，赢了自己才能够赢得人生吧。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孤单北半球》，欧蝶扬。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让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眼睛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孤单北半球，欧德阳。如果真爱一个人，你会陷入一种情不自禁的漩涡当中，情不自禁的念他的好，情不自禁的回忆和他一起走过的时光，情不自禁的为他做一些事情，情不自禁的在乎着他的一切。同样，他爱不爱你呢？其实你也是能够感觉到的，而且这种感觉是相当的真切和准确的。你真的不用骗自己，更加不用勉强自己。如果真的不行，我们要学会转身。接下来的歌曲，郭采洁《爱不爱》。

陈小春演唱的《我爱的人》。如果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是一个人，当然你是很幸福的，可是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便宜的事儿啊。当遇到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可是自己又始终放不下，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蛮失败的。我们可以效仿一下身边的一些大明星哦。唱歌的人叫王菲，她曾经挚爱的窦唯出轨之后，她选择了宁可放手也要保持自己的自尊。这首歌是她热恋时期的执迷不悔。 阻止中面对人心沉醉，我们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生气